亦都成为他今次新歌主题的灵感。作曲高依恩，填词周耀辉，编曲阿伯黄少明，监制莫文蔚 Juno。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莫文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我咁快已经去到4月23号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啦。咁啊，逢礼拜五晚咧，即系除咗我茉莉之外，亦都有彭晴喺度嘅。 系 ，hello， 系啦，今晚亦都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咁啊，阵间我哋都呼吁电话，咁啊俾大家打电话上嚟啦。咁啊，亦都提提大家性情中人嘅环节，亦都系最后一集啦。 系啊，系啊，咁啊，我哋会讲大集会啊，关于呢一个嘅性教育啊，系啊吓。咁我都大半年时间啦，可讲呢一个。性的议题，今天我们来一个靓的总结， 是啊 是啊，所有有关性教育的情形、问题、疑问、看法都欢迎你一会可以打来一起跟我们聊一 下。逢礼拜五晚呢，即都算是一个礼拜的算小总结，因为有些人现在礼拜六日都不用上班的嘛、不用上班的时候呢，有一种感觉就是有轻松的感觉，个个都很期待礼拜六日的、他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一下，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 么，是 睡晏一点又得， 是可以睡晏，相对瞓晏少少，呢个都系大家我相信翻咗五日工嘅时候咧，星期六朝头早系一个奢侈啦吓。但系咧去到呢个星期六朝头早，但系大部分我唔知道即系各位做唔做得到啊吓。对于我嚟讲咧，即系你话星期六瞓晏少少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点解咧？因为你会自然醒嘅， 系惯咗。 你平时都系惯咗早咗，即系你惯咗嗰个时间起身，咁去到星期六嘅时候咧，你都好想瞓多阵，但系。做唔到咯， 系咁啊！做唔到嘅时候，就自然嘅就谂住啊，食嘢又系我哋人生里面、生活里面最开心嘅其中一样嘢嚟噶 嘛。 咁所以就喺度谂啊，食咩好咧？所以我成日咧，我觉得礼拜六日咧，你拣咩食咧，都有啲难噶，或者系啊，因为你觉得哇，好似咩都想食，到底边样好咧？嗰样好咧， 食得太少啦，系咪？ 尤其是打工仔，我谂佢哋仲惨。如果啊，佢哋翻工嗰个地方多啲好嘢食就话啫，少啲嘅话或者度度都系排场。龙嘅话，佢哋都冇乜点拣嘅咋。 啊，如果哦、啊、早餐就出边食啦，当然啦。晏昼我见，譬如我身边啲同事，通常都带嘢自己翻去食嘅，带饭嘅。 其实我觉得好灰噶，带饭。 带饭好灰。 我觉得啊，嗱，不过 带饭点解好灰啊？ 系嗱，我觉得虽然系可以悭好多钱，真系悭好多，悭得好犀利。但系咧，通常咧，即系如果你而家有啲就话诶，阵间先讲下嗰啲新式嗰啲盒啦。而家通常人哋都系攞个玻璃盒，佢装咗啲饭啦，因为成日觉得咧，你攞去微波炉叮嘅嘢咧，其实真系好局限噶。例如你唔可以有啲水状啲嘅物体啦。如果唔系你啲饭你摆埋一兜嘅时候变咗糊状啦。咁啊汁嗰啲又可能未必太多啦，可以。咁啊嘢食方面蛋啊嗰啲你又尽量唔好摆落去，因为成日都讲 啦，真系。 系啊，所以就话有好多嘢好似有啲掣肘，又或者通常翻叮咗嘅嘢食都真系唔系咁好食噶啫。 不过咧，即系睇下你有阵时啲客观环境啦，如何啦。因为譬如好似有啲朋友啦，即包括我自己身处做嘢嘅地方啦、其实真係选择唔太多，如果你想近近地嘅话。咁、所以呢即不如自己带饭食呢有个。咁呢个此其一啦。第二呢就係食晏时间呢周围都好多人。 係啊。 所以呢有阵时即係避免咗人多嘅时候呢呢个都係好选择。仲有头先你讲话微波炉可能有啲限制啫、哇我见我啲同事真係好鬼劲。嗰啲咩蒸炉啊咁样啦、都带埋返去㗎。 燜燒鍋啊， 跟住然之后咧，与众同乐，诶、蒸的。 蒸燒賣好食嘅嘛，哇幾正啊真係。 係啊，同埋咧，其實而家我頭先都講啦，除咗微波爐之外，頭先所講有譬如蒸鍋啊、蒸燒炆鍋啊，有好多嘢啦。我係見過有朋友咧，係直情咧差唔多時間早一兩個鐘，我今日突然想食粥添，佢就攞兜米出嚟，真係自己煲粥啊。 係啊 係啊，咁我亦都見過咧，有一啲咧朋友喺面書度寫嘅，佢就係有啲姐姐啊，勁好嘅，即係見啲後生嗰啲嘅同事啊，少啲飲湯水。佢会喺公司一路做嘢，一路煲定汤。 系 lunch 嘅时候就攞出嚟分享，与众同乐。 点啊，阿莫莉，你谂住依家我哋夜晚系啦，10:14嘅时间讲食饮。 系啊，我唔介意大家一台嘅朋友仔，煮突然间煲嗰啲嘢食，可以拎过嚟俾我哋食下。我想讲嘅咧就系咧，越嚟越多人，就算啲嘢食可能唔系咁好食都好啦，都可能选择自己大饭盒。 系， 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可能系其中一个藉口嚟噶，就系、是。哦，自己打飯盒啊，所以如果你從我食飯，唔好意思啊，我唔係特登唔想唔出噶。 哦，即係拒絕人哋叫你去食飯。 係啦，咁啊，一來可以慳錢啦，二嚟嘅時候就可以覺得，哦，成日咁辛苦，好似唔需要交氣啊，我起碼有一個鐘頭俾自己休息一下。 係，自己一個人食飯就係、是、好似自己一個獨處嘅時光，係咪啊？咁又係喎。 係咪？嗱，我想問一下彭晴啦。你会唔会享受一个独处嘅时光？咁如果真系你都要翻朝九晚五嘅工嘅时候，你会唔会都选择就系同朋友 social 啊，同事 social 啊，定系你都选择自己一个人过咧？ 我觉得即系所有嘅嘢咧，如果你日日都做同一样嘢，就好腻嘅。所以久唔久又同我啲朋友又食下饭，跟住有时候咧就自己享受独处嘅时光。我中意咁样 mix，不过但我大部分嘅时间都系自己一个人。哦、如果讲晏昼嘅话咧、就我自己一个人独处嘅时间、但 OK 嘅，我好 enjoy。呢啲時候啊， 我自己朝頭早有段時間朝頭早要翻工嘅，我唔得噶，我一定會揾朋友，因為我成日都講噶嘛，我係唔可以自己一個人出街啊，唔可以自己一個人一齊啊，我就算落樓下 canteen 食飯，我都叫啲朋友咧準備開節目嗰啲，喂，你俾15分鐘我陪我食啊，我食快啲啊，好唔好 ？OK， 你陪我啊，咁即係我係咁樣噶。 你係會一路食飯一路傾嘢， 或者有個人陪， 總之有個人坐喺度搭台都得噶啦，基本上 唔得噶，個感覺硬係覺得好似尷尷尬尬咁噶，咁但係咧。人大咗咧，尤其是呢几年咧、我真系会同同事讲，我话喂，我攞一落去楼下，顺便买啲生果，我自己落去啦。咁、我系会婉拒佢哋咯，可能真系话斋都想有啲独处嘅时间。咁咧，点解突然间讲呢样嘢？ 点解咧？系咧， 就系、是、网上有一个嘅讨论区啊，咁咧就成日耐唔耐就会出啲 post 咧，俾大家咧一齐话分享下自己感受啊，咁样嘅。咁、那个 post 就系话，喂，如果一个人食 lunch 嘅话，咁。是不是更加开心呢咁样。咁结果呢都好多人留言喎。 对，咁觉得一个人食 lunch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好开心，嗱应该返嚟话俾大家听到底系咪真系好开心啊。不过一个人的而且确唔单止食饭都得嘅，仲好多嘢都可以自己做，都可以好精彩㗎。 例如呢， 唱 K 又得，睇戏又得，行街都得。 最近听演唱会都听多了。 当然啦。那天醒来忽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它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走开，不甜蜜心里小小 阵时咧，一个人咧都真系好似感觉上面中意做啲乜嘢，活出自己都多啲，唔需要起码睇其他人嘅面色嘛。 梗系啦，你知唔知啊？如果揾一个咧真系唔啱倾嘅伴咧，真系宁愿自己一个人咧，仲更加好似只歌咁一个人的精彩啊！ 佢系萧亚轩。头先咧就讲咗咧，有啲人选择啦，翻工打工仔食 lunch 嘅时候，想自己一个人过。咁网上面咧就好多人嘅讨论啦，咁啊亦都列出咗咧有一啲好处嘅，咁啊就纵括咗咁多网民讲嘅嘢。其中一样就系佢哋中意拣咩食都得，呢样都系嘅。因为如果你大围一大班人食嘅话咧，有冇发现咧好多同事一定会拣饮茶， 系 冇乜点拣噶。 唔系咁可以嗌大家中意嘅嘢食一齐食啊嘛， 但系 同埋。一齊夾錢 OK 嘅呢啲， 來來去去就係頭先彭晴所講嘅燒賣，而家都有得蒸啦，自己喺公司。 哦，嗰啲魚肉燒賣自己叮先好食，但係出面真係如果要食嗰啲點心嘅蝦餃燒賣嘅，咁一籠都係四粒啦。你兩個人去，其實真係叫兩籠點心，三籠點心你都飽。咁多人去咧，飲茶都啱數嘅。 我聽過有朋友講過咧，就話：，唉，我公司好煩㗎 ，lunch 嘅時候我盡量咧都自己一個人食嘅。咁我點解啊？唔係唔想同佢哋食啊，但係啲同事咧，即係佢嘅同事啊。成日都话就系拣饮茶，咁佢拣饮茶咧，跟住都 OK 啊。头先阿行程都话佢中意食乜食乜嘛，但系其实佢即系有样嘢，大家都真系遗忘咗就系、 是。 佢附近可能得一間半間茶樓，佢揀嗰個茶樓係貴嘅。 哦，貴茶樓，咁唔好成日去咯，久唔久去一次咯。 就係佢啲同事成日都話飲茶，跟住佢話每一次嘅嗰個嘅 lunch 咧係要百零二百蚊落樓。 好肉赤噶， 百零二百蚊食個 lunch 喎、啊，即係如果自己食嘅話，可能一個快餐店都係幾廿蚊。咁所以佢就覺得哇，好唔抵啊，好肉痛啊咁啦。咁啊係啊，即係咁啊食 lunch 都食曬啲錢，咁我嗰份人工攞嚟做乜咧？ 呢啲都係一個月一次好啦。 係，咁啊跟住之後啦，咁啊佢每個禮拜一。次添啊，几惨啊！ 一百一次就惨啲。 咁跟住之后啦，第二样嘢就系佢觉得容易啲揾位、我都觉得，尤其是而家咧，限聚令咗之后，咪最多四个人嘅。跟住譬如我而家去打边炉咧，或者去食饭啊嗰啲啦，其实一个两个咧系快啲有位噶、以前有排啊、都未必会轮到你噶。 系，尤其是多人嘅时候。 系啊， 咁所以即系都叫做有啲好处啊，系咪啊？快啲等位系嘛？ 系啊，咁啊，跟住之后咯，又会有啲就系话你食完之后去边度？都得， 系 呢个啱。 咁你一个人啊嘛，系咪？你中意食咩食乜，跟住食完之后嘭嘭声，跟住中意做咩做乜啦。 系啦，咁啊，譬如有好多人成日都会话，成日话哇，翻工咧翻到连银行都去唔到。呢、个都真系我发现，原来都几多都市人嘅苦恼地方嚟噶。即系虽然系而家有好多网上面嘅银行都可以处理到嘅嘢、但系有阵时你可能都揸住啲现金啊，揸住啲支票啊，呢啲真系网上做唔到。 点样出去处理或者寄信啊？ 系啊， 系或者我、我真系好想去超级市场买啲嘢啊。唔係淨係去銀行唔夠時間，有陣時都可能係去廁所都唔夠時間，即係早嗰時做嘢嘅時候。 係啊，其中一樣就係啦，有啲人都 lunch time 都係一個好方便解決嘅時候嚟嘅。 係啊，有啲人都話啦，係我真係有陣時突然食完嘢，有好多都係直接直腸直肚，直腸直到除咗靠講佢把口之外，食嘢都係。 係啊， 食完就好想去廁所噶啦。 係 啊，跟住之後，哇！如果嗰啲嘅時候，哇！你唔係叫同事等你又唔買咁，係啊，自己去又覺得唔暢順咁樣，好多呢啲，甚至乎有啲咧係會。会宁愿喺早啲翻 office 嗰度瞓觉，面一面。有啲咧直情系见过喺公园嗰度瞓觉。都有噶。 我见有时因时就可能系啦，早啲喺公司食完饭就恰一恰啦。咁呢啲状况都有嘅。 系啦。咁另外啦，都市人嘅通病。揿电话。成日都讲嘅，一路揿电话冇礼貌。 系。 咁如果你同同事一齐食饭嘅时候，即系嗱，平时翻工我唔计你偷鸡，即系。吞撲去撳電話啦，咁有陣時，譬如而家咪成日有嗰啲咩啊，當然啦，以前勁啲嘅撳平機票，而家就話冇得飛，你撳唔到啦。但係另一樣嘢可以撳嘅就係撳平酒店。 系 啦 ，staycation 系啦，咁如果唔系啊，点会咁多嘢都揿啊？或者咁多嘢，譬如可能头先 彭程都話上網啊買嘢嗰啲全部做唔到，又或者成日撳電話嘅時候覺得冇禮貌，食飯嘅時候要顧及對方感受，係啦，咁而家就可以大安旨意喺度撳電話啦， 係係係，咁啊一個人可以喺公司食飯，所以頭先你都講咗好多好處出嚟喎， 係啊，跟住我仲要聽過咧，好得意噶，我同阿 Jill Janice 阿 Jill 傾偈咧，佢話家姐唔俾我撳電話嘅，我食飯嘅時候佢掘住我，即刻收埋個電話，跟住佢嗰日咧扮俾我睇个电话，即刻摆喺后面咧，我 feel 到佢种惊同紧张啊！ 系 啊，所以我明应该好多人都系咁谂嘅。 啱啊！而家食饭都真系有一个咁样规矩，尤其是即系屋企人啊，甚至乎即系同啲朋友有时出嚟，你都知几难出到嚟噶啦。而家即系希望大家都尊重翻系啊呢个约会，同埋你知而家食到十点嘅啫嘛，系咪？暂时都仲系啦， 系啊， 冇错。咁所以唔好揿电话住啦，大家不如即系安安乐乐咁样正正经经吓，珍惜相聚嘅一刻啦。 系啦，其中一个就系咧远离是非，仲埋可以保持私隐，咁啊，亦都系好多人都觉得咧，一大班同事食饭咧，其实都系想收集是非嘅啫。但系有阵时有啲人就选择 交换情报。 OK， 我讲错咗。OK， 系啦，咁有啲人未必想交换情报噶嘛，佢想自己一个人安安乐乐，因为有啲觉得喂唔交换情报，反而可能自己最安全啊，不问世事系最安全噶，有啲会咁谂噶。 但系可能系会觉得，可能成日都唔同你食饭，梗系老细啊身边嗰条针啊。 系，所以有阵时有啲人咧。虽然是会因为这样而觉得尴尬，但有些人真的很我行我素那些就真的不理的了嘛，还有觉得很烦啊，可能公司上面已经有很多工作上面的事很烦，你还叫我理埋人事的事中烦，还有有时候问到你的时候你答是又不是，你答不啱又不得，即是你会觉得很苦恼啊，即是很容易被人归边啊。我试过有个朋友他回了第一日工。好好笑，佢同我讲，咁跟住就有第二啲嘢，唔知教授啊咁嗰啲啦，就同佢食饭咯。跟住之后咧，好啦，跟住食完饭翻嚟之后，佢一啲 office 入面嘅同事同佢讲：你做乜嘢同咗佢哋食饭啊？你俾人哋感觉你乖咗边啊？但系佢第一日翻工，有人邀请佢食饭， 鬼知咩？ 完全唔知道。所以其实咧，即系呢一啲都原来系有一啲嘅苦恼，有一啲痛苦噶。 办公室政治嘅嘢真系好鬼深奥噶，要多啲时间浸淫先至得啦。不过可以一个人食饭，头先阿莫莉你话你唔中意嘅嘛，系咪先？都代表咗你都系真真正正长大嘅。 有時咧，享受自己一個人嘅生活，享受一個人嘅獨處嘅時候，可能都會有另一番嘅體驗。 一個人聽歌最啱啦， 呢一首絕對適合大家一個人聽嘅歌。 派對裏凝望，有半少年八個十個，節奏裏搖動，快樂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不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沙丘之岭，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朗，自己一个造证。 林家谦啊，应该好多人都好中意佢啊，最近 系啊，冇错啊，不过我谂，我相信佢都好中意享受自己嘅个人嘅，真系啊， 系啊， 要啲空间 啊，系啊，咁啊，而家听紧嘅一人之境，转个头翻嚟，我哋敏感时刻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噃， 系啊，今晚我哋会讲啊性教育面面观，应该有 Ann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前年七月在荃湾德士古道一座工厦的单位破获炸药工场，搜出大约一公斤具高度爆炸性的炸药。拘捕前香港民族阵线成员卢日新，他早前承认管有爆炸品意图借以危害生命或财产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2年。法官判刑的时候指出，被告负责租用涉案的工厦单位案发前一个月不时带物品出入现场，认为被告是案中主脑。法官又说，根据警方报告，有关炸药危险性极高，可以造成严重伤害，与1997年重返业计宽管有两公斤炸药的案件相比，情况同样甚至是更加严重。法官说，相信业计宽当年只是求财，但是被告是要影响特区政府以至特区的稳定，制造恐慌，有需要判处阻吓性刑期。海怡半岛第十座怡丽阁今日出现一宗源头不明确诊个案，政府晚上8点半起将怡丽阁列为受限区域，会在区域内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在听日凌晨2点之前接受检测，目标是争取在听朝早大约8点完成行动。当局话，受限区域内如果有应届文凭试考生，需要在第二日参加文凭试，而未有在星期三至今日期间进行检测，或者是未能够出示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是相关证明。政府建议相关考生尽早前往临时采样站，表明考生的身份和提交准考证，以便优先进行检测。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宗是本地病例，感染源头不明，其余8宗输入病例，有3宗带 N501Y 变种病毒株。新增的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海怡半岛十座的23岁女子，她在葵涌翻工，公司职员需要强制检测，紧密接触者要检疫。再有懷疑變種病毒個案傳入社區，初步確診的幾宗個案患者包括一名菲傭，初步懷疑帶 N501Y 變種病毒株。他在上個月27日抵港，在西營盤華美達酒店完成檢疫，曾經有3名確診者住在同一層樓，當局認為他有可能是在酒店受到感染，會追蹤期間同層居住人士，並會找專家研究酒店的情況。美国联邦政府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致通过采取新规定，要求电台或者电视台在播放的如果播放的内容由外国政府资助或者提供，播出的时候必须向公众注明。委员会指，外国实体正在全美市场购买播放时段，当中包括中国和俄罗斯政府资助的节目，情况近年以倍数增长，新规定有助提高透明度，确保观众知道是不是有外国政府或者代理人利用频道游说美国民众。根据新规定，如果节目来自外国政府或者实体，广播公司必须注明，即使购买时段的人说节目不是来自外国政府，广播公司亦都需要进行独立的核实。美国广播人员全国协会表明支持，但同时说新规定可能会对无播放相关内容的广播公司构成新的负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72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5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1，日元107.94。

跟住之後咁神秘嘅，跟住就每人就俾咗一包衛生巾我哋，係男仔我唔知佢做乜啦，因為佢哋冇講啦，係啦，咁即係呢個就好似好神秘咁樣，好似都唔係好公開咁喎。 冇錯， 而家呢個時勢好啲啦，係咪啊？ 係啊，而家都有啲唔同嘅，即係似乎咧多咗，可能幼稚園都已經有啲相關嘅議題去討論啦咁樣嚇。不過我哋今日咧即係好想分享一下咧，係尤其是由上個禮拜嘅個案去見得到係咪啊？上次我如果大家記得嘅話，都有個 Johnny 嘅朋友打上嚟嚇，即 係 其實我哋睇到咧，成套佢所講嘅語言話語入邊咧，都係講佢某一套嘅對於性嘅詮釋，佢就係講緊你嘅性嘅表現係點樣，同埋佢係講緊要做嗰個性出嚟。咁但係我哋就不斷咧係講緊咧，性其實係同個親密感同個愛意相關。當你哋嗰個互相相愛嘅時候，性嗰個嘅著眼點就唔係喺你嗰刻有冇歡愉，而係你。當你有親密感的時候，其實那個性的歡愉是自然一個好像個 byproduct 會產生，即係等於植物呢，你其實不是著重一定要有氧氣，但原來呢你好好做好植物的光合作用，那個氧氣就會出咗嚟啦咁樣嚇。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有趣地咧，就係喺我哋睇到好多個案當中都係遇到呢個情景嘅， 係㗎， 係啊係啊，即係佢哋好著重，以為係要做嗰種著重，而家今次係。觀察我今次是勁唔勁嘅雄風啦，或者呢個愉悅感係做得勁唔勁啦，然後佢成為一個觀察者咧，於是乎咧，佢可能就會做唔到正常嘅勃起啊，或者覺得兩個人咧可能享受唔到嗰種親密或者歡愉感咁樣，因為佢當時冇投入嗰個親密嘅愛嘅嗰個關係當中，就唔係做緊嗰個愛出嚟啦咁樣。咁我覺得即係由呢度我哋好想就係話，既然咁多嘅性治療個案當中見到咁多個情形，咁其實係咪代表住個性教出咗咩問題，而導致咁多人有唔同嘅情形之下啦，都需要嚟到揾我哋，而佢哋唔係因為身體嘅問題咯，因為心理嘅問題咧，七成啊，起碼喺九八年嘅研究，我哋見到七成嘅性治療個案咧，都係因為心理上嘅問題啦。咁我哋就會覺得。真的要做好性教育呢，可以避免很多人的痛苦，因为他们的痛苦可能真的十几二十年才来到跟我们讲嘛。 Anna 刚才你说的七成呢，就是莫莉说都是牵涉到这个心理问题。那个心理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观念问题，其实定是做什么事情？ 我哋其實上一次都講過啦，同嗰個性治療嗰個發展都性治療嗰個方向都有關啦。初初就以為係 medical， 記唔記得醫學上身體，跟住就以為係關係，最後就發覺係個社會嗰個嘅載體嘅問題。因為我哋每個人嘅身體或者思想都係成個社會嘅載體咁樣嚇。咁上次 Johnny 就係某一類嘅即係承受咗某一種嘅角度嘅性嘅觀念，同我哋其他人去睇咧，同或者同我哋嘅睇法係唔同嚇。咁呢個我哋就會覺得咧，喺個個案當中，我哋話如果性教育整體嚟講，第一我哋就發覺，首先係個語言，即係話我哋用咗某一套嘅言語去言説去講咩係性之下咧，咁就令到咧。我哋就將性擺咗喺某一個嘅話語範圍啦，例如係次文化嘅範圍啦，例如係關於男性要唔要雄風，我得唔得個自尊感嗰個位嗰度啦，即係如果係喺一個咁樣嘅我哋可以話將性。本来是跟亲密息息相关， 但是分开， 系啦，分开。嗱，呢个咧系我嚟讲系少啊，平时唔好讲啊，要神秘啊，咁咧就即系或者系，即系污气啊，禁忌啊，即系将一个本来我哋生命咁正面阳光嘅面向嘅嘢，即系我自己觉得性其实系一个阳光啦、生命力啦，呢个人有性欲强唔系。就係咁話佢鹹濕嘅問題，而係佢生命力強啊，佢身體好啊，咁樣係嘛？咁冇咗呢個話題，就反而就哎呀，你講啲咁核突嘅嘢啊，點點嚇？ 係 嘅。咁結果本來要去慢慢探到佢點樣令到我哋生命更加豐富，一個同全人嘅生命嘅好息息相關嘅嘢咧，就冇咁個話語嘅平台都冇咗啦。咁於是乎，當你真係進入二人世界，真係直接要面對性嘅時候，往往咧，尤其是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兩人係缺乏語言去溝通。 啱啊，仲帶咗嗰套即係方法咁，唔係咁嘅咩？頭先阿 Anna 咧，莫莉正正講一樣嘢咧，就係性同埋愛咧。我真係我諗大部分嘅人啦，成日都會覺得，尤其是覺得男人咧係可以將呢兩樣嘢係分開，分得開先至係男人，女人咧就係兩樣嘢係溝埋性愛性愛，係咁理解嘅喎，唔係㗎。 我谂，我谂咧，其实呢个系 普遍咁睇啦，但係好多個案當中，我哋發覺好多個男士咧，其實咧佢都一樣好強調咧親密感，佢唔會覺得只係性，除非佢真係自己周圍花天酒地啊呢種只係沉醉於性歡愉嘅人，當然有啦，但係嚟見我哋嘅人啦，尤其是夫婦，佢哋兩個都好想個關係係好轉，而當中佢哋當性嘅問題出現咗之後，造成咗關係嘅破裂啊，或者不如意咧，其實係好抑鬱啊！男又抑鬱，女又抑鬱。但係呢個男咧，佢點解咁抑鬱？就係因為佢想忠於呢個關係，佢想諗一個出路出嚟，但係諗唔到嘅時候咧，就算對方覺得，唉，你唔好同我親熱啦，我咪幫下你自慰啊，令你舒服咪得啦嚇。如果係咁嘅情形之下咧，其實嗰個男性都會覺得呢個唔係佢覺得有嘅一個親密關係之下嘅性咧，其實佢覺得。都是冇意思的喎，所以我又覺得好多個我想幫男士翻一翻身，即係為佢哋説一啲話，就係話其實都有好多個男士真係會覺得性同愛是可以連結的，而反而如果我哋只是覺得男性咧，只是好着重只是性的話咧，其實佢哋會自己都會覺得，我哋覺得是叫做將自己擺咗喺嗰個角度。如果我唔係咁，好似唔係好似男人咁樣，係咪一定要好壞咁咧？如果唔係我好專一嗰啲，係咪反而唔妥咧？即係造成咗佢哋某一種嘅，即係我真係有啲個案就話翻咧，佢其實我唔想一夜情嘅，不過而家好似唔一夜情就唔啱咁啊。我所以咧就唔知點算好啊。佢就喺個邊緣嗰度，唔知點算好。其實我哋覺得呢個係唔係一個健康嘅狀況？ 啱啊，真係影響一生嘅其實。 係啊，聽到呢度咧，我突然間都覺得好複雜喎。我都係時候要係啊，調整下到底。究竟边啲系啱，边啲系唔啱先？ 系啦，咁有咩性知识先至系啱嘅咧？系冇错，或者大家对于系呢个性知识呢一方面嘅概念啊，系啊，点去理解？有咩谂法？喂，咁我而家呢啲谂法到底系啱唔啱嘅咧？即系而家大家有咩谂法啱唔啱嘅？你嘅谂法系点？打嚟一齐同我哋倾下吓。 1872388啊！而家接听大家电话。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就覺得性咧呢一樣嘢咧，都好似一個謎咁樣噶。 嗯， 你笑嘅時候，呢、這個人嘅笑係對你親切咁笑啊，定係兇狠咁笑啊，定係愚蠢咁笑咧？全部都係一個謎。 你就要去到咧緊張關頭嘅時候先知道係點噶嘛，係咪啊？因為就係平時成日都唔講啊嘛。 即係一個謎。啱啱聽緊嘅係洪家豪嘅新歌，作曲啊都係佢啊。洪家豪嘅《迷之微笑》。Anna 咧上到嚟我哋性情中人嘅环节咧，就系讲一啲关于性上面嘅嘢，有好多咧关于性嘅问题，或者平时我哋传统听落嚟嘅性咧，嗰个嘅观念到底系啱定错咧，或者我哋知道嘅知识到底系真定假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问啊 Anna 噶噃，18723888 系啦，咁啊继续问翻 Anna 啦。如果讲性知识，咁咩系啱，咩系唔啱嘅咧？我哋知得多定知得少咧？其实又真系 啊，呢、這个问题好好啊！我哋咧好似有啲温书咁，冇呢就应该好熟噶啦。我记得我同阿冇呢咧，同埋啊，哎呀， 李敏系 唔系啊？我哋神光第一线嘅主持 系啊 ，Kitty 系啊，我哋有一次高呼我哋咧，系成个协会入边做20条嘅性知识嘅文件咁去倾下。我哋其实咧系无论系关于小朋友或者系男性女性。或者是長輩，又或者是性暴力各樣呢，我們都會有不同的問題，可以看看大家的性知識的狀況是怎樣。我很記得呢，我們是有些從朋友就會覺得小朋友呢就不會有智慧的行為，但我們很多時候都發現小朋友已經會有這個行為，3至6歲都有智慧的行為、這個是其中一樣。另外呢就是關於男女性那個的性功能的狀態是怎樣呢，可能都會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呢我們上一次的調查呢2010年的時候就會發覺關於什麼是性行為，很多時候呢我們的香港市民都會覺得就是都超過一半的人都會覺得是有性交才叫性行為的、這個現象呢我們就會覺得不是這樣的嘛，即可能是親吻、擁抱這些都是性行為來的、上一次那個調查就會發覺了整個香港來說呢，暫時那千多個人的回應當中呢就是、青少年那個階段16-20這個階段，還有老人家50-60歲那些性知識相對來說是比較低一些、我們就會覺得整個性教育剛才我們說是全人的教育、但是在我們香港的譬如中學、要去推或者小學要去推的時候，你覺得最大的問題出現就在哪裡？我們的研究發現哪個部分令到我們推行不到呢？你覺得 家長 該是咯，家長 okay, 家長 學校咯， 學校 老师咯， 系啦。其实呢我哋成个香港呢其实出现过两次去讲一个即系嗰个性教育嘅指引呢，80年代有一次啦，跟住90年代又出一次。90年代嗰个其实做得几好㗎喎， 当中 应该系96度。咁、当中有啲嘅议题呀各样都几我都觉得几全面嘅、包括咗我哋自己协会嘅即系创会嘅副会长啊，即系吴永医生啦，同埋即系佢而家都系我哋嘅委员。咁佢都有参与。咁当中其实 cover 咗好多唔同嘅 topic， 唔会淨系讲你嘅身体都唔會神神秘秘，淨係講派衛生巾呢啲嘢噶啦。咁人際關係啊，點樣去做一個愛人啊、伴侶呢啲。咁但係咧，擺咗個指引喺度咧，就推唔到嘅。第一學校唔會將佢擺得好重要。第一，所以就唔會有特別安排嘅時間啦。我哋嘅協會就好想推咧專科專教啊，即係希望佢係一個即係通識課人都可以上嘅一個課程。咁暫時未推得到，但係就我哋就發覺。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個師資。譬如我們協會成立以來這15年左右，我們訓練了5屆的性治療師。當中每屆30人40人左右。夾埋現在你想想5屆每屆30人都是85-86個是不是85-86個性治療師。但是性教育和性治療師有兩樣東西嘛。所以我們呢也都會訓練性教育工作者。只是訓練了2屆。我哋第一届嗰阵时咧，就有19位朋友参加。但系当时我哋推嘅时候咧，其实系好想老师嚟参加。你估有几多老师啊？个19个？ 两个、3个。 我觉得可能 真系啊！ 我仲谂住话1-2个添。 一个，其他全部都系社工嚟嘅吓。咁所以我哋自己就会觉得。 冇錯，社工都應該嚟參加， 定係會係啲老師 唔 得閒啊？ 我哋當時就係覺得咧，老師係好忙嘅。咁同埋咧，我哋發覺即係同啲校長會去開會，就發覺咧，原來咧你讀性治療師嗰啲課程進修嘛，就唔會加你 credit， 唔卡你分， 哦、即係有實際用。 係啦，但如果你話去讀一啲嘅點樣？禁毒啊、戒毒嗰啲咧，咁咪有得加分啦。 咁梗系读嗰啲啦， 系咪？嗰啲系好当务之急啊。咁老师已经好忙噶啦，唔系佢唔注重，佢已经太忙。咁梗系要拣，真系要读就拣一啲可以计分嘅，好似吓。咁但系而家已经去到系可以计分啦吓。咁、所以都多咗人会参与。咁我哋第二届搞咧，啱啱系旧年啦吓。咁、我哋咧就搞第二届嘅性教育工作者入边咧，我哋就发觉即系廿几三十个朋友当中多咗少少吓，但系都唔多，都系得单位数字。咁其他都系社工嘅其他专业多啲啦吓，咁所以就第一，全港咁多学校，咁但系老师能够启齿讲得出嚟嘅，都系好困难吓。咁、举一个例子就系我自己嘅学生毕咗业咧，佢系去做性教育喺学校小学入边做社工啦。咁佢就觉得帮高小嘅同学去做下性教育都应该，因为佢已经个案啦、已经有个案系去到咩情况咧？小学生已经系话咧，男仔女仔有拍拖，但系佢透过网上已经裸体啊，然后家长发现咗咧，就已经投诉嚟学校。咁佢觉得唔得，真系要做下性教育啦。如果唔系，佢哋喺度小学已经有呢啲情形吓。但系咧，亦都受到即系可能自己啲同事啊、老师就会觉得，好少个案系咁啫。你而家咁快就讲性教育，咪仲多呢啲 case？ 哦，即系惊学咗之后就会照做。 冇错，系啦。咁佢话佢好大压力，即系佢邀请我去讲 talk 嘅时候，佢都话：，Anna， 其实。我今次都好艰辛，好彩校长支持我。佢话我先做得到，咁做得到咧就请你嚟讲。咁佢话你要预咗现场，因为全部六年班都嚟听啦。咁然后佢话现场啲班主任咧都会喺后排都坐喺度。佢话佢哋未必好支持噶，佢都有啲心理准备吓。咁我话唔紧要，我都系会照即系咁样去讲翻一啲希望小学生都会知道嘅嘢啦吓。咁我好记得嗰次好深刻印象，我都有啲题目咧系我教大专嘅时候咧都会问嘅题目就系你觉得我系乜嘢？你几时第一次拍拖？你觉得爱情入边最真挚系咩？同大专问嘅题目一样，但系小学生答翻嚟咧，因为我俾啲纸俾佢哋每人填翻嚟啦吓，即系匿名啦吓。哇！佢哋嘅问题，佢哋答案同大专生比较一样咁成熟。我以前可能冇机会分享呢、這个。有一位嘅，因为我唔知佢咩名啦。总之有一位朋友小学生小六就系话。爱最困难嘅就系如何咧，让大家都有自己嘅私人空间。小六个学生系咪好得人惊？ 跟住 系啦，咁 老手咁啊， 系啊。跟住当然佢话爱最困难就系点样维持长久啦，呢、這个都会有啦吓。咁但系咧，你问佢几时已经恋爱，全部好多好多都系三岁、四岁幼稚园。系嘛？咁另外亦都现场好记得就系咧，有一位朋友，我叫佢唔需要写名，佢竟然有写到名。咁我就冇读佢。名话啊呢个朋友佢系咁讲，佢话爱再辛苦咧就系点样揾翻你最爱嗰个人。咁我讲嘅时候咧，就已经见到有个同学就喺度喊。咁我讲嗰句说话嘅时候， 讲紧我 系啊， 我同佢关系 系啦，即系一个男孩子。咁 真系啊，佢哋嘅关系啊， 而且系其他嗰啲人都知道系呢个系佢，因为佢已经出咗名，可能就系话佢喺四岁嘅时候咧认识咗一个女仔，即幼稚园啦，好中意佢，但系咧搵唔翻佢，佢就一路惦挂住呢个人，咁佢就喊啦。然之后大家就走去关心佢，然之后我见到后排嘅班主任都开始动容。就走埋嚟咧，就去安慰佢。我見到佢哋嘅樣子有啲唔同咗，因為我讀咗好多佢哋啲小學生寫嘅嘢。其實佢講嘅説話，成人企喺度聽都會覺得哇，肯定好多人都打動咗自己就呢個係小學生寫嘅嘢， 講咗 點解會咁？點解會咁即係深刻嘅？講得咁成熟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小學生已經有咁嘅，即係心智上有咁發展，甚至乎嘅身體開始亦都會有即係青春期嘅發展嘅話咧，我哋好值得咧提早一啲，等佢認識多啲情與愛係咩回事咯。 係啊，其實呢啲年紀即係唔好話啲咩，呢個社會太而家太過發達啦，啲資訊點會唔知啊？好多嘢，所以我諗在大人反而唔好將個頭埋喺啲沙度，當佢哋乜都唔知 道。冇錯， 即係正視住佢哋啊！其實佢哋已經同以前個世代嘅我哋唔同咗噶啦。小朋友嘅話，其實佢哋都知好多嘢，甚至乎最經

截止日期5月3日，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实疫苗功效又应该点理解呢？ 如果话疫苗功效有90%，正确嘅解读系指接种咗疫苗嘅人比冇接种嘅人染病机会低90%，而并唔系注射咗疫苗嘅人仍然有10%嘅机会会受到感染。事实上，感染新冠肺炎病发嘅机会亦都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新冠肺炎喺社区嘅病发率，同埋感染后出现症状嘅%等等。所以护己护人，市民是应该接种疫苗的。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7-2-3-8-8，今日咧就会讲一啲关于性方面嘅性教育嘅观念啦。有冇啲嘢你觉得哦？之前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听人讲噶啦，但系而家谂谂下，越大越觉得唔知真定假，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揾阿 Anna 问佢。 Anna 一齐都倾下吓，系咪已经有阿陈小姐等紧啦？ 系啊 ，Hello 陈小姐 ，Hello， 系。 Hello， 陈小姐， 系，系，你好，陈小姐，你好， 系，你好 ，Anna， 你好， 好 高兴，我第一次打你啊， 系点啊，陈小姐有咩分享啊？ 是啊，分享呢就觉得男士呢，好多嘅男士呢，尤其传统嗰啲男士呢，真係唔懂得女或者妻子啦，或者女性嗰嗰啲或者是性爱之后嗰个感受，係唔懂得即是 take care 佢哋嗰个嘅啊点啊，或者问下佢咁咯，一做完就行开噶咯， 开或者瞓觉系咪啊？ 即系只系有一个前戏就冇咗后戏，系咪咁嘅意思吓？ 系啊， 即可能即已经大家欢愉即系亲密啦，然后咧就可能冇同你再去分享，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咯，搞掂完就行开噶咯。咁我讲翻我感受先，我觉得咧就即係佢好多時都係唔識得去表達，即係好似叫做講得直啲，好似白事完咧。咁女士或者妻子咧都會都會開心嘅，即係意思都會願意係付出嘅呢方面，咁係咪先？咁所以咧就其實女士咧或者性伴侶好啦，或者太太好啦，都好期望，其實有期望噶嘛，都有期望男士嗰個 take care 佢，同埋有即係有張頭明嘅風度啦，都可以起碼 完事之後攬下你，錫下你，係嘛？ 然後有一個嘅 ending 係嘛？ 系，陈小姐，陈小姐啊，我想问一下咧，嗱，你而家同我哋嘅分享咧，你有冇同你先生都去表达过咧？ 就系冇啊。 啊，呢、這个就系我哋成日都强调咧，其实人同人嘅相处咧，一般嚟讲都系沟通、沟通再沟通。咁两夫妇之间嘅性嘅关系，更加需要嘅就系沟通、沟通再沟通。不过你嘅电话打嚟好啱我哋头先嘅讨论啊。头先我哋咧性教育嗰度咧讲最缺失嘅一部分，或者佢引致我哋好大嘅困难嘅部分，就系个语言啊。我哋冇嗰个相关嘅词汇啊、词语去讲得到我哋嘅需要，系咪啊？咁我相信陈小姐系啦。你而家同我哋又講得好清楚， 係啊， 嚇！咁我覺得即係呢一種本來係好自然嘅嘢，你同我哋講得咁清楚，其實如果你可以做到咧，直接同你先生咧都去用頭先嗰個説話去同佢分享，係嘛？咁又唔係指責佢啦。啊，頭先你講得已經係好清楚嚇，即係你講出你嘅需要啊，我哋都聽得好明白嘅嚇。咁我相信如果你可以。 打破呢個語言嘅障礙咧，好好將你嗰個需要係同你先生去講出，你話你希望係點樣？咁我覺得已經係解決咗一大部分嘅問題嚇。 但而家老夫老妻 係咯，幾廿年都係咁 啊！老夫老妻咧就更加咧係考我哋咧喺關係當中嚇。如果老夫老妻即係老夫老妻，即係話你哋嘅感情都係穩定啦嚇。咁唔好怕醜，就係、是、覺得啊，老夫老妻，我係咪唔應該話俾對方聽？我仍然有呢個需要咧嚇、其實反而咧要更加咧去講嘅喎嚇。我喺做婚姻輔導當中啊，當我問到啲老夫老妻，真係老夫老妻噶啦，佢哋兩個都退休六七十歲嚇。咁、我哋問翻佢幾個性生活同過去嘅性生活點樣？我好記得有一對夫婦就話，而家佢哋嘅性生活係人生入邊最享受嘅時刻，因為佢話咧，雖然個次數啊少咗喎嚇，咁、但係因為佢哋經歷好多風風雨雨，因為咁啱嗰對夫婦咧係遇到婚姻困難啊、然後咧一齊繼續克服之後咧，繼續相親相愛嚇。咁 呢首歌大曬啦嘛，因為 係啊，佢哋就話咧唔單止係細路哥大曬問題，而係大家經歷咗風浪之後，仍然都係好肯定大家嘅相愛。然後喺性方面咧，佢哋話望住對方嘅時候啊，雖然次數少啊，大家一齊去有身體接觸，佢話每一秒都係永恆同埋係全部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有一對嗱，佢哋冇信仰，但係佢哋講出咗我哋睇電視嘅某一種電視好片段地咁樣去影嘅一種浪漫，但係佢係一個長輩，而佢哋講得出呢一種。是透過兩夫婦相愛之下的身體互動而產生的某種指向永恆的一種感覺、即是我覺得由他們的說話說出來是很有力的。我當時訪問呢，我很記得太太跟我說，她說哎呀，你咁細個啊，姑娘咧，你而家訪問我，你唔明噶啦，咁樣嚇。佢話咧，即係我講唔出嗰種感覺咧。佢話而家係最好。佢話細個後生啊，雖然次數多啊，其實咧，只不過係一種即係血氣方剛啊，大家有個需要性慾噶咋。佢話而家咧，我哋兩個嘅活動啊，係即係性方面咧，真係覺得好愛大家啦。嗱、這個、呢個咧。你想象一下，陳小姐係咪？佢哋都好大年紀嘅咯，係咪？嚇，佢哋兩個互相咧，經歷患難啦，喺性方面啊、身體互動、溝通方面咧，都可以咧能夠表達得到。嗱，呢、這個只要你能夠講得到咧，就將你哋嘅問題解決咗一大半。 我想幫陳小姐問個問題啊，Anna。 好啊，好啊。 咁嗱，我覺得咧，如果陳小姐同佢嘅老公一齊聽到 Anna 呢番説話嘅話，會易開口啲，因為大家都知道哦，原來要坦白去講。 係。 但係如果唔係嘅，好似今次咁，Anna 自己打電話嚟問嘅時候，好啦，當佢真係坦白地講一啲關於性嘅嘢同佢老公，因為頭先佢都講老夫老妻咗咁耐嘛，佢突然間講嘅時候，會唔會反而老公覺得？哇！你咩事啊，陳小姐？你係咪有啲嘢？哎呀，即係反而可能令到佢哋多疑咗，會唔會咧？ 係嗱，其實咧，陳小姐啊，我覺得咧。頭先冇呢講嘅情形，可能真係會出現嘅，係咪？因為你忽然間咁唐突咁啊，好似咁多年幾廿年啦，你都唔提，忽然之間咁提。 我聽個知識，佢又唔肯聽 啊！係啊，佢哋覺得自己已經好叻嘅啦嘛嚇，佢又自己又可以滿足啦。然後咧，咁太太你又可以滿足，頭先你都話都有預感，咁啊掂啦嚇，仲有咩好講咧嚇？呢啲嘢有咩好講啊？咁嚇，咁好自然嘅反應，因為頭先我哋正正就係講喺性教育入邊咧，或者係性嘅概念之下。有某一套嘅观念咧吓，嗰块镜系咁样照到，就系咁样样，佢哋唔会谂得到你嘅需要。咁我觉得，陈小姐，第一你踏出一步，能够打电话上嚟咧，已经帮自己练习咗咧，原来讲出嚟系一件好自然嘅事嘅。咁至于同你先生嘅沟通，就考你嘅技巧啦。你要谂翻平时生活上有冇一啲嘢咧，系唔系几好同佢讲，但系咧又谂一下都讲得到嘅，即系用翻嗰啲技巧啊，系咪啊？我知道，譬如话点样去。去讲教仔女啊，呢啲嘢系咪会踩到佢地雷，会激亲佢啊？嗰啲咁你谂一谂，即系我相信咧，只要你有一个目的，觉得呢样嘢系值得沟通，跟住你就用翻嗰种形式去谂下，要咩方法我可以同佢表达到呢样嘢，然后我又觉得可以自然啲嘅咧吓。咁譬如我想象啦吓，好多夫妇嘅沟通唔同噶嘛。如果你话发觉，咦，我老公某啲情形之下咧会听我讲嘢嘅。咁你又捉緊咯喎，嗰啲時機嚇，咩情形之下咧？即係唔好話夜晚蝦好夜，大家親熱完之後，其實要瞓覺噶啦， 攰啦，大家都 攰啦，你又捉佢咁樣講埋呢啲嘢， 佢都未聽完你兩句已經瞓著咗啦嚇。咁、會唔會係揀一啲譬如係屋企冇細路啊，日頭嘅時間啊，大家去親熱完之後，心情又好啊，即係你當係有個約會啊。嗱、而家即係你係甚至乎 好似拍拖， 系啊，好似拍拖咁样去揾一个机遇啊！ 出差有好多嘢讲噶，屋企冇嘢 讲，系啊，呢个都好自然， 系 咪啊？吓，咁我觉得系啊，你要制造一啲机会咯，好唔好啊？吓，试下制造一啲机会咧，觉得你想关心自己多啲，话俾阿老公听，其实你觉得点样会开心嘅日常生活上嘅，然后亦都讲下，其实咧，除咗日常生活咧，咁样会开心。例如，如果你中意买花俾自己，咁你。话俾佢听，你需要有个花俾自己会开心嘅，跟住佢顺便讲埋，你真系中意买花系嘛？咁呢啲可以讲嘅，然后有时咧你就会讲下，其实咧系啊系咪啊？或者我亲热上，其实老公我都即系可以。不妨都可以撒嬌啊！其實我咧親熱方面我都想咁噶喎，你要等佢心情好啊，大家有空間嘅時候咧，我覺得你諗到嘅。是不是啊陳小姐，我煮 完飯呢我都估唔到佢即刻攬一攬我。 哇多謝你分享，好 sweet 啊，好甜蜜啊， 未開口講都已經有啲甜頭啦。 係啊係啦，咁所以我相信你哋第一夫婦係好恩愛啦，你講得到洗完碗啊煮完飯去攬下你。咁呢啲位你咪可以爭取機會再表達多啲自己需要啦， 把握機會啦陳小姐，多謝你。 加油加油啦，好享受你嘅生活。 哇聽到陳小姐开心嘅声音系，即系等佢 好幸福咧，系咪啊？ 系啊，两夫妻之间就系咁。不过系啊，即系几廿年都冇讲过，突然间讲又真系 有啲突咁样，系咪？ 系系，不过咁亦都带出咗头先 Anna 讲嗰样，就系点嗰种语言啊，系咪？同埋嗰种观念啊，系咪？我哋喺呢个性教育当中， 冇错吓。我哋好强调咧，夫妇嘅相处入边咧，譬如我哋喺性治疗当中，其中有一样会量度嘅，就系问佢哋亲密关系嗰个指数。亲密关系指数，我哋问几样嘢啦。第一就系你相处嘅时间系几多啦，放工之后吓，如果退休咁啊，好多时间一齐吓。第二就系你一齐倾共同话题嘅机会多唔多？第三你一齐做一啲一齐嘅活动啊，一齐做活动又好，一齐种花又好，一齐养狗又好，就算又好吓。咁呢啲时间多唔多？跟住就系你一齐咧，性生活方面的互动多唔多呢？跟住仲有就系一齐去讲，真系讲大家嘅心事嘅机会多唔多呢？咁我觉得当我哋意识到亲唔亲密唔系就咁讲，而系遇到几个层次可以问嘅时候呢，咁当你喺生活当中想制造亲密感，你就知道，咦，原来有时可以促膝而谈，讲下心事。喺透过讲心事嘅话，你制造啲机会讲下心事嘅时候，慢慢就可以带出咗身体嘅需要，一样都系你关顾嘅。咁我觉得呢个好自然嘛，大家相爱嘅时候系咪？ 啱啊啱啊，同埋唔系喺间房或者喺床上面，我唔知你边度亲密嗰半个钟或者系啦一个钟。 冇错， 呢一个嗰个只不过系嗰一刻。 冇错， 但系头先你讲发生嘅嘢就系一路以嚟建立先知道。 系啊系啊，我好记得我哋同事有一次主持节目咧，就系话俾我哋听，佢要做司仪有一次我哋嘅委员吓，佢话原来前戏咧就唔系咧系真系性交之前咧唔着衫嗰半个钟头，而系咧廿四小时着紧衫，唔系除咗衫嗰阵时，系平时着紧衫嘅时候做嘅一个前戏功夫。所谓嗰种嘅前戏系讲紧你点样喺日常生活建立到嗰種愛意嘅感覺，原來做愛做愛唔係除咗衫之後，而係日常嘅生活點樣把嗰個愛意做出嚟。 除咗前戲之外，我哋原來一直都有謬誤啦。 係啊， 但係仲有冇其他一啲我哋不嬲平時性嘅觀念裏面都係一個謬誤嚟嘅咧？ 咁咧喺平時入邊咧，我哋最多嘅情形之下咧，就係頭先其實陳小姐想問，我都未有機會講啦嚇。 愛同性啊嘛，佢係咪講？ 係啦，性與愛啦。咁好多時候咧，啲夫婦嚟到我哋嘅診所都是说我真的觉得现在没有了那种激情了。比较最普遍的就是说、我想拿回旧时刚刚识他的时候那些他现在做不到，他现在不爱我。是啦，他今天不爱我，咁佢我又冇呢啲感觉，即係女性会话、我都冇嗰种感觉，咁我唔该你可唔可以教我点样令到我哋两个有返嗰种感觉，然后我哋先亲热啦，如果唔系就唔亲热啦，係咪亲热就好夹硬嚟啦。咁呢个系一个好普遍会出现嘅状况。咁我哋如果大家一路有留意我哋节目呢，而家作为一个总结就一定要记住，人类性周期反应系有两款嘅、一款呢系一个直线形式，就系、是、有性欲。跟住就係互相有性喚起嘅狀況，即係男仔勃起，女仔濕滑，然後咧就性興奮，跟住咧就性高潮，跟住性消退，呢個就係一個 有咗性欲先嘅、嗯。如果你行呢一条路咧，咁注定好快慢慢咧就会发觉冇啊，冇乜兴趣就冇得做啊，然后就会觉得唔爱啊，sorry 或者见到新嘅对象性欲高啲啊，咁你就觉得心思思死啦，我系咪中意第二个多啲啊？咁、哦、样咁但系咧另一个嘅性周期反应系原循环式嘅，系一个叫做咧情感亲密形式嘅吓 ，intimacy based model， 系亲密感为起。我见到我嘅爱人，我决定系继续同佢相处，相守一生。嗯、然后我愿意同佢一起互动。其实望起嘅时候冇性欲都好，但系互相开始可以接纳身体嘅触摸啊、触碰啊、性嘅刺激啊，然后先开始咧慢慢 feel 到。当你的身体都健康、嗯、生理又健康，慢慢 feel 到咦好似都会勃起啊或者会失望、嗯、我都仲未 feel 到嗰种性欲㗎喎。咁、嗯、但係可能某一刻你 feel 到啊真係啦而家有性欲啦。咁、那个性欲就唔係第一下囉、 嗯 啊。而係嗰个互动之下慢慢可能有啲性欲啦或者偶然喺唔同嘅、时刻嘅时候都有啲好突发嘅性欲感觉你好想同接近对方嘅身体好、哦、想去进入自己啊好想、去进入对方即係呢啲感觉出现啦。咁然后再加上呢就係、有一个嘅性高潮或者是身体满足的感觉跟住有了这些记忆之后你就会觉得啊下一次我们继续会有重复这样的关系我都是很 enjoy 的因为呢、嗯、不是在乎我有没有性的高潮不是在乎我是不是一见到你就有性因为老夫老妻长远关系很少话永远都是有性 是 反而我现在很多个案男仔、啊、夫妇来到那个女仔是超靓香港小姐都冇咁靓，身材超好，咁点解佢会话老公对住佢冇兴趣咧？吓、 嗯， 即系呢啲好多吓， 啲、人就会话死鱼啊，冇反应啊，一定系咁样噶嘛？ 系唔系啊？系个女性好想，但 系 个男士冇兴趣啊。咁呢啲情形又出现，咁即系话其实我哋陷入咗一以为一定要有个性欲作为一个大起点、而去进入性关系，唔系咁样吓、而系真系要透过，因为个脑先最重要，你真系望住对方嘅时候咧。中意讲我爱你用语言讲都得，但个身体嘅活动咧唔一定要由性欲而起嘅，系、因为对方觉得对方需要咯。而家你嘅太太，可能佢比你年轻啲，佢需要啦。咁又或者，太太觉得好想被爱嘅感觉啦。 系、 咁先生就可能觉得唔系啊，我赚钱好辛苦啊，我工作好辛苦啊，翻到嚟得啦，佢又煮饭，我又赚钱，今日完啦，搞掂啦，冇咗嗰种新鲜感咧，自然咧，你如果斋靠荷尔蒙嘅。作用你梗系好快就冇咗，系、咪？头嗰三年啫。咁但系如果佢系一生一世长远关系当中咧，我希望咧，即系听众朋友吓，无论男士定女士都好咧，唔一定要追求翻初初啱啱相遇嗰种激情。但系我哋嘅身体好奇妙，你冇咗激情嗰啲多巴胺啊、PA 呢啲咁样嘅正肾上腺素，但系你如果系长久关系想维持，仍然都系热恋关系，你做翻有嗰啲。chemical 嗰啲化学嘅荷尔蒙之下去做多啲嘅亲热同埋爱抚咧，其实一样都有乜嘢咧？加压素啊、催产素吓、啊，同埋安多芬，佢啲 chemical 嗰啲化学品啊，或者我哋嘅荷尔蒙出嚟嘅时候，你一样感受到咧长久关系入边嘅激情同埋爱意嘅绵绵。就是剛才那六七十岁的朋友讲给我们的永恒的世界。 真的打破了我的迷思。真的不是这样 想的。是啊再一次多谢 Anna 啦就在这么多的时间里面都陪伴着我们啊。 是啊我都很开心啊可以认识大家还有同听众一起沟通。 教识我们即是其实性不单止只是讲身体的生理机能那个部分、其实个内在 你最教我们我最记得个脑。 是个脑。最重要，身體就是最大的性器官。 係，今日再一次 thank you 曬性情中人入面嘅 Anna， 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主席 Anna，thank you 曬， 多謝大家，開開心心啦。 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再感受我吧，评论者

敏感时刻，夜游夜游公子。 咦，郑公子呢期又去咗边度嚟啊？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啊？ 夜游郑公子， 大家好，又过一周， 系啦，系啊， 之前连续三个礼拜嘅巴西之旅咧，叹为观止， 系啊， 其实都仲有好多噶，不过都系唔好猛咁讲巴西， 系啦， 其实讲得够噶啦，最主要应该吸引到好多听众想过去巴西， 系， 不过而家喺边都想啦， 度度都想去啊， 系啦，咁啊，所以今次咧，反而我又想拉翻我哋。一班聽眾咧，翻翻嚟亞洲，而我哋香港人咧，同佢哋嘅文化亦都有一啲即係好緊密嘅一啲關係， 係經常性都算接觸得多嘅， 係非常之多， 係 基本上咧就係差唔多日都會添，係我就係想今次講翻我一次喺菲律賓嘅經驗， 哦，菲律賓， 係菲律賓，咁當然嗰一次菲律賓。去呢個地方嘅時候係有一啲特殊嘢去做啦， 一定啦，你次次出去都係特殊嘅。 即係我想話， 生 因為講咗三個禮拜巴西咧，真係去玩啊嘛，咁又要拉翻各位聽眾，我其實都係一個事業心重嘅人嘅。唔好谂住我真系斋玩嘅。 郑公子系好重事业心嘅， 系啦， 佢系好少放假， 系啦，边方面嘅事业佢都好紧要， 系啦， 系啦， 系啦， 我对 最着紧， 所有嘅事业都着紧嘅， 系啦。 咁所以咧，今次去菲律宾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次好特别性去，咁亦都有当地一啲好特别嘅安排。咁我亦都嗰一次其实唔系我第一次去菲律宾啦，以前细个都有去过旅行嘅。咁但系。今次去咧，因為有佢哋嘅特別安排，亦都有另一種嘅經歷啦。咁首先其實咧，一到步嘅經歷已經係好唔同啦。因為一到步機場咧，一出機基本上未出機咧，已經有人嚟接咗我嘅。 哇！ 咁根本上過境咧，就係 VIP， 係冇錯， 係 即係完全無阻嘅。基本上我話喺 passport 上就 係咯，仲使唔使對出嚟 ？No need, no need 啦 ，follow me, follow me。 係啊，基本上話所有嘢做好曬啦。所有嘢之前已經攞曬你資料，已經係特別嚟接你㗎啦。 哇！連個 passport 吸個印都唔需要喎， 冇勁 喎， 特別快。 但係嗰刻我又驚喎， 吸 個印咁我去咗邊？ 係啊， 翻嚟香港話你喺邊度翻嚟？邊度翻嚟？個印咧？ 哇！呢啲就係人質啦。 咁所以咧，一接咗已經基本上一隊人咁樣，哦行，我就哇，真係咩都唔使搞，跟住就已經上一部車，上一部車再犀利啲咩？即係俾我感受到咧，有少少自己係 又有槍啊！ 槍當然啦，因為有警察， 係啦， 有騎警啊嘛，跟住嗰啲騎警真係喺嗰邊開住路俾你去喎。 哇！即今次勁就係警察開路 啦。 但我想話，雖然我話有工作喺身，去嗰邊做嘢啫，但係完全同政治無關。 咁但 係重點係，我都係過嚟做下生意啫。仲要唔係真係講啲咩特別大嘅生意，只係對頭嗰個人好犀利啫。 所以佢係哇上班招呼你啦，係啊。 咁所以我就咦，真係俾我感受到。如果我係一個政治人物嘅待遇係啲咩咧？咁當然，我覺得如果政治人物應該仲勁啦，可能有一隊嘅騎警喺度幫你。 你唔使行添啊，抬住嗰條橋咧，抬你行啊！ 坐喺香港坐船直奔菲律賓啊！ 都真係啊！但我想話，淨係坐嗰部車去下一個 location 呢個經歷咧。我已經嘆為觀止啊嘛，因為講真，你自己揸快車衝紅燈，可能有聽眾都試過，我唔敢話我冇試過嚇。咁但係我想話，但係我想話，哇！嗰啲騎警幫你開路咧，哇！你真係感受到，哇！真係我好似如臨大敵之餘之外，我自己好緊要喎。因為嗰啲騎警真係一去咧，佢跟住佢突然間衝到好前，尤其是嗰啲嗰啲十字路口。佢一早就衝前，跟住即刻，停曬所有嘅車，跟住係咁過，係咁過，係咁過。 你嗰個係覺得榮幸嘅開心定係緊張多咧？ 梗係榮幸啦，同我喺度拗緊頭，究竟 我憑咩啊？ 咪就係咯，真係過嚟傾下。 傾啫喎， 傾生意係， 都仲未話 正事嘅， 都仲未話簽任何嘢喎，冇準備任何嘢，過嚟睇下先啦，即係咁樣。所以成件事，所以你話一落機，淨係呢個經歷咧，都係我人生 嘅 事，因為我真係做小生意啫，啊，冇需要去到啲咁犀利嘅位置。不過啊，真係今次遇到一個。嗰邊比較即係我諗有份量嘅人啦咁、所以做咗呢樣嘢。咁當其時我到步係馬尼拉先嘅。咁喺嗰邊呢當然喺嗰邊有睇咗啲嘢做咗啲嘢。咁做完曬啲嘢呢食完飯跟住我就話咁、我哋係跟住係咪返酒店啦、跟住我話唔係喎。咁我話去邊呀 去邊呀 我哋再返機場。我去機場、 再返機場 即刻叫你走啦，已經 係咪知你享受咗程？ 我 話 我 程車 係咯， 我 book 嗰個機票唔係咁 早嘅喎。 我頭先唔係傾得咁差嘅，唔係即刻連我自己 book 嘅酒店都唔俾我翻去。梗係唔係？我帶你翻去我個 hometown。 屬於但要搭飛機過去啊？ 係啊，因為唔係喺馬尼拉啊嘛。咁所以咧，佢就係準備咗佢自己嘅私人飛機。咁就即刻。飛咗我過去佢嗰個島啦。 哦， 咁你 book 嗰個酒店咪蝕曬？ 喺嗰刻仲諗呢啲嘢， 算啦，唔緊要啦。 人哋又開路啦，跟住又私人飛機，我間就算總統套房都算啦。 失執碎嚇，真係啊！哇！ 咁所以咧，嗰一晚咧，即係食完飯就飛咗過去佢嘅 hometown， 係 跟住就land咗嗰度就更加嚇，佢基本上好似。嗰邊嘅皇帝咁樣，因為跟住我開始了解佢個家族啊，佢喺嗰邊啊，咁呢個島基本上係 佢自己嘅私人島嚟嘅。 但我講緊唔係一個冇人嘅私人島， 同埋唔係細島仔嚟嘅。 佢嗰度真係有人民喺度， 哦， 即係成個香港島咁嘅咯， 咁樣類似咁樣嘅喎。咁當然啊，人口嗰邊冇咁多啦，但係即係我意思，你要想象下係。譬如啊，你去到中國嘅一個比較偏嘅地方啊， 嗰個地方係你嘅， 即係所謂真係好似山寨人係係係係， 但係嗰度係有人住緊㗎啦，都已經係 一個城市嚟嘅，係一個細嘅城市。 哇！ 咁我哇 都係隸屬菲律賓嘅，但係 菲律賓。咁但係俾我嘅感覺就係，總之哇，呢度真係好似啊，呢度我空間啊，呢度我大曬 㗎， 跟住咁我咁啊首先就當然又係車咗我去佢嘅。大宅啦，一個好大嘅地方。但係當然嗰一晚到咗機，去到佢屋企，即係嗰段路係夜晚嚟㗎嘛。咁喺嗰度咧嘅燈光就比較暗，即係唔係好多街燈。咁你話一個真係比較一個離開城市嘅一個島嚟㗎嘛。咁所以咧就車咗我去到佢嘅大宅嘅時候，當然亦都有繼續飲下嘢啊，甚至乎有唱下 K 添，但跟住就瞓咗啦。 菲律賓原來都興唱 K 嘅， 係咁周圍都係唱 K 嘅。我呢 咁識唱歌點會唔唱 K？ 咁但係我就想講話咧，瞓完第二日醒，我先再感受到佢個大宅 有幾大，係咪睇清楚係咪？ 夜晚完全睇唔到，跟住又其實已經咁夜我開始去到嘅時候，跟住又上咗床瞓咗覺，咁啊第二朝起身。先發覺，咦，哇！呢度好大喎、咁仲要係我踏出房門嘅時候，已經有人喺度 ready， 其實喺度等緊我啦。咁我初頭我都有諗啊，其實唔使咁緊張啦、等我做咩咧？ 幫你拆啊！ 我嚟沖涼，餵你食早餐， 鄭光義， 擦 眼啊！ 呢個人俾我感覺有少少係類似佢嘅一個管家嘅。咁佢就話Mr. Chan， 跟住就喺度介紹啊。我首先帶你去食個早餐，食完早餐呢跟住我帶你出去周圍行啊。我話不過呢我帶你去嘅時候呢你跟住我。唔好自己亂咁去一啲地方。我初頭諗住即係佢自己有好多私人嘢唔想我亂搞啦。 但亞洲版巴西咁。 但係跟住呢我去到食早餐嘅地方呢我就意會到點解佢叫我唔好亂咁行。 點解 有好多動物啊。 係啊。 即系鳄鱼啊嗰啲啊！ 我行到去早餐嘅地方，跟住望望少少远处，成只老虎动咗。 哇！真系啊， 冇龙困住嘅， 冇龙困住嘅 老虎。 哇！佢真系好似 safari 咁。其实你系咪身处一个？ 跟住咧，个管家就同我讲啦：，哇，系啊，我家嘅主人咧， 系 就好中意动物，尤其是老虎。 哇！ 我话咧，不过你唔使惊嘅， 系 我啲老虎咧。 已經馴服曬噶啦， 係唔咬人嘅係嘛？ 係唔會襲擊你嘅。咁啊，不過咧，我真係想話啊，我都想你食完早餐再慢慢帶你睇我哋呢一個家。咁咧，跟住佢同我講，佢話嗱，我哋咧我家主人就好中意老虎，所以我哋呢度咧都有十幾隻噶。 哇！一間屋入面十幾隻。 佢話通常我哋屋入面咧。就有五六隻喺度嘅，另外其餘咧，因為我哋其實成個山頭都我哋噶，咁所以咧出面基本上係老虎山嚟嘅。 哇！ 咁出面啲平民 唔係 佢自己嘅 嗱個 area。 我想話俾你聽咧，原來嗰一次咧係係佢家主人啦，即係我 你係你個客啦，係啦， 我希望做到嘅。咁原來係佢就嚟生日嘅，咁所以咧。另一樣嘢犀利咧，就係話到到佢生日嘅日，生日嘅嗰一日咧，我就感受到點解我頭先形容過話好似山寨王呢個山中皇帝咁犀利咧，因為跟住咧到到佢生日嗰日咧，由一朝到晚啊，佢真係喺山腳下咧，全部啲村民咧圍曬喺度啊，跟住即係會送啲 送禮物啊，攞啲供品， 送啲燒豬啊， 即係一條龍 排住咗入嚟講， 排住咗 嘅禮物係啦。跟住但係咧又要咁講，咁原來佢亦都每一年佢生日咧準備咗好多禮物啊， 送 當然有派錢啦。咁啊，所以送俾佢嘅去呢個村民啊，呢條好大嘅村啦，所以我話成件事嘅感覺咧。由老虎第一開始咧， 真係似皇帝， 真係 真係似皇帝， 真係似皇帝， 係啊！ 所以我話哇，第一眼嗰食早餐嘅時候，我及住個老虎喺度食緊隻蛋， 佢咪望住你啊！ 我心諗喎，佢餓唔餓啊？我住喺面前， 係啊！ 佢話唔話佢望住你，你望住啲蛋， 佢又真係的而且確係望住我㗎嘛！ 大隻老虎嚟嘅。 梗係大隻， 唔係細隻嗰 B B 老虎， 唔係隻貓引咗老虎啊！ 唔係我睇下係咪啱啱出世 B B 老虎定大老虎嘛？ 大隻 真係一隻大老虎、啊，所以我所以嗰次咧，其實我留咗係喺呢個。去呢個大宅入面留咗三日嘅，即係我住瞓咗兩晚。 瞓兩晚， 哇！第二晚咪驚咯，因為第一晚知道咗老虎嘅時候，第二晚實驚嘅。 咁又唔係，因為咧即係 因為住樓上。 唔係，其實咧同嗰陣時去巴西同你講過話，啊立住咁多槍，個感受一樣。 係， 當你嘅對頭人覺得成件事係。咁安全嘅，咁佢成日都喺度住啦，佢都冇事，咁我都冇事啦。咁最緊要就係唔好亂周圍行啫。夜晚講真咧，我入咗房咧，就冇再出嚟嘅。 係， 因為真係驚出咗嚟，唔知突然間撞到有老虎咁點搞？ 即係全部淨係成個 safari 咧，或者咁講呢間屋裏面淨係一隻老虎嘅啫。 哦，咁唔係佢有 好多其他動物 嘅 係咪啊？ 好多其他嘢喺度嘅，即係唔同嘅鳥獸啊，即係其他。咁但係真係佢最主要真係成個山頭鬼咁多老虎，所以咧講真啦，佢就唔需要食 Q 嘅。 啊，因為佢已經有曬 咁鬼多老虎喺度， 邊樣敢行埋去啊？ 同埋啲村民即係咁愛戴佢，基本上冇乜人敢立亂入嚟搞事嘅。 係 哇，咁所以淨係瞓喺佢個大宅見識下呢啲都已經就係非常之少 見，大開眼界啊！ 係咯，除咗老虎之外啦，頭先你都講話有勁多動物嗰啲啦，會唔會佢突然間來？ 馬騮啊嗰啲咯， 係啦，佢會唔會突然間食食下飯嘅時候，都會無啦抱住只馬騮啊，攬住只嘢過嚟俾你？ 咁又冇喎， 係 咁又冇喎。不過的而且確佢有帶我去行過去出面嘅所謂動物園嘅，佢成個山頭嘅一小撮，佢又帶我行過。係咁，佢有唔同位置，佢亦都有一啲唔同俾啲唔同嘅動物一啲可能休息啊，或者食嘢嘅地方啊。所以話你話馬騮啊、老虎啊，即係大部分動物園你望過下嘅嘢都有㗎啦。 哇！ 係冇鱷魚啫，咁啊的而且確。 嚇！我都以為有鱷魚添， 的而且確冇鱷魚。係哇！ 咁你個。个感受都系开心嘅，见到呢啲动物系咪？今次因为唔同，同我哋以往不嬲咁多，你带我哋去旅行嘅地方都见到有好多美女嘅。今次就美女欠奉，其实系咪啊？ 梗系唔会咯， 嗰啲老虎全部都系女仔，老虎乸嚟嘅 吓，唔系嘛？ 我只系讲紧话，即系啲老虎动物好犀利啫。当然爷爷生哥，爷爷生哥亦都好多女士啦。 我仲未冇添， 我以为就咁讲动物添。 梗系唔系，但系你话女士方面。讲真的，即系都讲咗咁多啦，咁但系你话啊， 嗰一次喺菲律賓嘅經歷咧，係老虎呢樣嘢令我最深印象。 真係真係 係一定會， 尤其是菲律賓嘅女士，我哋香港都大把美女啦。 哦，係係係，誒呢啲都明嘅睇慣啦，係咪？老虎比較少見啲。 不過當其時都有喺嗰度咧。見到佢哋菲律賓小姐嘅， 哦，菲律賓小姐， 哦，又係冠亞季咁樣， 同埋另一啲佢哋當地菲律賓嘅一啲可能叫做電視明星啊，或者電影明星啊，都有，因為佢生日啊嘛， 係係係， 所以佢生日嗰日咧， 就請到佢哋一齊去啊， 好多人喺度， 哇， 亦都有 開一個好大嘅 party， 開幾日。 佢就開幾日，我就留咗兩晚咯。咁我因為咁，我就話。佢生日嗰一日咧，嗰、那個 D day 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一啲，一定係名人啦、啊，有啲係政界嘅人啦、啊，生意人乜人都有啦嚇。咁、所以我就話，咦，原來點解佢要嗰第一晚同我傾完之後、就要趕飛翻嚟咧？咁我真係就要準備佢生日、 生日會，生日會。 嗱，講到咧，即係呢個菲律賓嘅女仔啦。好奇其實佢哋嘅女仔點解咁吸引呢？即係其實喺香港，唔知香港嘅外國人啊，好多唔同地方嘅人都覺得，喂，菲律賓嘅女仔都正噶，即係都會有呢一個說法噶。 咁首先你話我自己嘅睇法咧，可能菲律賓嘅女性咧，佢菲律賓人啊係有啲拉丁嘅一啲感覺入面嘅，因為我當然我冇特別真係深究過血統上啦，但係拉丁嘅呢個味道咧，真係好濃厚嘅，同埋講真佢哋菲律賓人。的而且確喺各方面嘅表演嘅天分都好高， 係啊， 所以我就話 唱歌跳舞嗰啲就啦， 大家禮拜日都見到 喺嗰邊幾日，每晚都夜笙歌，每一個出現出嚟唱歌嘅都哇，真係非常之唱得，又好聽又跳得又睇得，咁啊，所以我話喺嗰邊嘅呢一方面咧。是有不同的感覺的。 是哇，不過真去了咁多次地方，真係今次第一次啊，又見到有呢個 老虎乸 真金之手啊，咁樣定喺裏面啊，多謝你啊，真係鄭公子。 係啦 ，welcome。 咁亦都呢咁多個禮拜裏面咧，都多謝曬鄭公子啦，陪咗我哋去咁多地方，喺疫情嘅關係之下。雖然我哋冇得出關，冇得去旅行，但係依然咧用耳朵咧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 係，仲要呢啲係另類嘅旅遊，我諗大家冇乜機會可以咁樣玩法㗎。 千祈唔好放棄呢一個美夢。 係啊，多謝鄭公子 ，thank you， 後會有期， 拜拜。 鄭公子咧最後一晚啊，同我哋傾偈，冇諗過竟然唔係講女仔，係講老虎乸。 係啦，唉，真係啱曬。喂，去人哋屋企啫，你諗到見到可能金碧輝煌啊，係一個好靚嘅美輪美奐嘅皇宮啊，邊有諗過啊後花園有啲老虎㗎？係 完全一個森林嚟， 直情係啊。不過今晚都好多謝佢講俾我哋聽啊，獅子同埋老虎到底有咩分別啊？ 係除咗呢個之外，亦都好想同大家講聲，就係、是、鄭公子都係今日最後一集啦。 系啊， 系哦， 咁快 say goodbye， 唉，冇计啦，开心嘅日子特别快过，咪成日讲噶啦，我哋 好啦，我哋都会得闲会揾阿郑公子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嘅，不过都真系好多谢佢，亦都多谢咁多朋友都支持郑公子啊吓， 系啊 ，thank you 晒，拜拜。 Bye.